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眼瞓，好眼瞓，好眼瞓。 翻到嚟最后一节咧，要爆一个人先嘅，要爆废土，唔得。头先我哋花生台女神咧，佢话俾我听，水都冇得啖。 系咯，喂，真系好鬼颈渴。 阿B哥话俾我听，酒啊无限量供应。啊、我啱啱饮完，问题就原来冇水，唔掂。 十里都买唔到水㗎喎。 几多人啊冇汽水饮即刻走啦。我话俾你听，下次呢度冇水招呼拍台即刻走。 咪喇喂人哋嘉宾。 开开下咪呀拍完都即刻走。 嘉宾都饮水㗎。 咁係咪等我哋唔饮冇所谓。喂嘉宾要饮俾几多有用嘅资料我哋呀係咪 搞到都冇乜声。 已经冇钱㗎喎做嘉宾。 咪就係又冇 做节目又冇钱。 饭又冇得食以前都有个水机呀、啊。 人哋 B100 有钱㗎。 係呀、啊、有居马费呀、啊 。 有冇五嚿水一剂呀、啊、有呀、啊、我都话有 啊。有啊点解呢个冇嘅真係冇㗎。 咁我哋而家又搞个工业行动。 罢工啦，准时翻工，准时收工。 我哋就嚟要商量一个工业行动，要团结晒咁多花生台主持，要搞个工会。 系咯， 屌阿婆，阿兔呢排仆街啊！你啊，一定死。 喂，系咪？ 你加上佢老婆系左交，一定支持我哋啦。咁你喂，咁孔令如喺我哋呢边，咁你仲唔将军系嘛？阿兔冇得搞啦，呢铺 有汗出冇粮出唔 得噶啦，呢度即刻执 close 啊！下次已经冇人，唔讲，即刻带啲乜走。 仲要分埋啲价差 先。嗱，俾多两，俾多个礼拜时间你，下礼拜再冇水饮咧，即走。 唔系，系500蚊， 500蚊 一剂啊！ 系500蚊一剂，500蚊真系几好，500蚊真系几好啊！ OK 啊，一个月都执翻少少。 唔系，咁我都要追讨翻，睇下几时开始。 back day 翻，唔系点啊？ 公务员啊？ 唔系出去唱衰佢噶？ 唔系咁啊 ，back day 翻3月啦，财政年度。 Exactly， 咁你睇下花生台几时交条数啊嘛？你 back day 翻嗰日子。 OK 啊，喂。 系咯，咁你又喺伦敦啦，又380蚊一位啦。 好啊， 系咪要咁啊？ 好啊， 咁我联络下啦，我哋。 唔系咯，我已经输咗个咩，冇攞唔到呢个最咩啊？最受欢迎女 Exactly 主播 真系 噶啦， 你咁多票，冚唪唥十票，你又输咗俾一个大家都唔知佢系边位嘅人。 我唔讲，你、啊、人哋有13围咯， 人哋有13围，个名叫 我有三 阿咩姐， 我有三围， 吓、啊、就系36、24、36， 系咯，靠人哋多， 唉，你真系唔掂， 唔系啦，下年我死都拉票， 咩啊？下年你冇五嚿水，我唔做啊，仲下年， 唔系好似有钱噶佢嗰个奖， 唉，即系咩？ 好似系咪有少奖金噶？ 系都唔奇， 定系烂鬼奖杯我唔要， 冇边有烂鬼奖杯啊？ 有个奖杯噶。 系咩？ 系啊！ 你喺台啊？我唔知啊！我左 右有奖杯，不过真系奖金就 唔掂啦。呢铺啊，话俾你听啊，再系冇水啊，工业行动啊， 唔使唔使唔使讲，唇都干裂开。 我一定拉拢我一定拉拢孔令瑜，孔令瑜一定帮我哋啊！你放心，佢系左交。 唔系咯，天主教和平咩？ 又正义和平咯、啊啊，我哋冇水饮啊，点样正义咧？ 咪系咯， 冇正义啊！你要摆明下， 冇人权， 系唔掂。 饮水系最 basic 噶嘛。 系，我哋严重系啦，严重考虑， 严重过咗3分钟之后，真系要考虑下。 big data 嗱，今日 very big 啊， 三个 B 啊。 头先系啦，即系开头嘅时候提到咧 ，big data 有三个 V，volume variety， 我得一个 V 咩？ 我得一个 D V。 volume。Variety 同埋咩啊 ？Variation 系 唔系唔系 Variety 已经系 Variation 啦 ，Volume Variety 同咩？头先我开头讲记得噶 ，Velocity 咩啊 ？Velocity 要高速嘅，要快嘅，系啦。咁所以咧，咁就讲得落去啦吓。我哋唔提呢三个 V 咧，我又俾人问候啊，唔掂啊。嗱，咁所以咧，其实头先你提 Messenger Service 系真系符合到。头先嗰三个定义嘅，因为好多人都谂紧究竟点样去赚钱咧。我谂到一样嘢，其实你每一日咧，你其实唔单止个 messenger service， 譬如而家有啲 third party 嘅 keyboard， 以前 iOS 8定系10之前咧就冇呢啲 keyboard 啦。咁但系而家你 iOS 就已经有啲 third party 嘅 keyboard 俾你装。咁但系嗰啲 keyboard 咧就好叻嘅，佢识得学你每日究竟打嗰啲咩嘢嘅。即系譬如我每次打个 fuck 字咧，佢一定打个 U 嚟嘅，佢知我。呢句个 phrase 系乜嘢噶嘛？ 我咁聪明噶，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系打惯英文嘅时候咧，你好多 个 prediction 嘅 dictionary 咧，其实就系记载咗你究竟嘅 preference 系乜。即系譬如你成日同，即系譬如成日我同我老婆讲嘅，喂 ，do you buy any？ 一定系 food 嘅。咁佢就收集咗我呢啲所谓叫数据，就喺个 database 里边储存咗。嗱，我唔知呢 database 究竟系。是会在个 server, 定还是即是好似Apple 那些东西，这些 data 只会存在我的电话上。问题就是说，他当他发觉香港人打 any 后面一定是有个 food 呢，他就有得想下将这些资讯卖给哪个了。即可能他本身 WhatsApp 又或者 Telegram, 他对这些资讯是没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卖给 Google, 那 Google 有意思了。一个广告如果在我在香港买呢，原来 food 呢这个 keyword 呢就可能收贵一点。在孟加拉买呢就可能收便宜一点。这些就是他那个 business model 其中一部分。 是啊。 去到今日呢，我仲发现了一样新的东西，就是我打开个 Google Map 一睇呢，我发觉原来我成日去嗰啲餐厅呢，又或者我 search 过佢即係点样揸车去个路线呢，嗰啲餐厅个名字会在 Google Map 就自动 pop up 㗎喎。咁得意喎。鲗鱼涌有间嘢叫周月咩拉面咁上下嘢，我係揸车去，我只係喺个地址度 search 过两次啫。我发觉就算我地图无论係 zoom 到几欧呢，我都睇到周月两个字嘅。 係咪呀？ 我真係发觉，我应该揿俾你睇呀。 唔恐怖。 即我冇 search 过嗰啲地址，佢就冇话俾我听。即系你知道咧，喺 Google Database 里边咧有登记嘅餐厅名有几多咧？ 有百佳啊嗰啲咁样。 可能你去过某间。 维多利 亚。系啊，系啊。 呢啲一定唔会衰嘅，你放心。嗰啲我识得佢唔会衰咁啊。喂，但系问题就系话，所谓叫 big data。其实上个礼拜就系阿 Joseph 讲唔出一样嘢，究竟 how big is big？ 系咯 ，big 就系话所有垃圾嘢都包晒。喂，我而家根本就系唔知要搜寻啲乜嘢，所以我而家系乜嘢垃圾都完全攞晒喺我 database 度。问题就系、 是、话， 我要决定将边啲垃圾卖俾边个咧？呢、這个就 系 part of the model 啦。 系 啊，咁啊 ，IT 人要问下你啦。 其实咧 ，big data 咧就中文就译做大数据咧、但其实大数据呢个字有少少误导性，即系咧大家就觉得、啊好多即系海量 data， 海量 petabyte data 乜咁样。Seta 即係嗰啲數我都已經認唔到，即係好多。但其實咧 ，big data 嗰個核心咧，唔係講數量大咁簡單。其實最重要係咧，好多好細嘅 data 而係聚埋變成好大，呢、這個先係個重點嚟。 嗯， 即係咧唔係話我有一嚿好大嘅 data， 仲明， 即係話咧我唔係要有 佢但係 big data 本身唔係一樣 meaningful 嘅嘢，佢只係着重話俾人聽。 请人哋嚟，自己有成日讲。 即系譬如话， 我妈。 即系譬如话，可能统计处佢有香港700万人嘅年龄，或者系佢个居住地点咁样。咁呢个 big data， 即系好多 data 啦，好多啦。但系其实咧，如果我哋讲 big data 就话咧，我系可以知道每一个呢700万人每一个人佢住喺边度，或者系佢嘅年龄系几多，即系可以唔系一个 aggregate 嘅数，而系每一个分开嘅细数都可以揾到。咁你就可以咧做到一啲即係 multi-dimensional 嘅分析，譬如話譬如話咩好咧？譬如話正話講緊廣告嗰啲咁樣，可能阿 Raymond 佢 search 個 百佳 ，search 個百佳咁樣。 嗯。 咁其實佢如果 search 維多利亞唔係百佳， search 維多利亞。 咦？你識笑嘅？ 咁跟住之後咧， 我兩個都好衰啊！ 我就大概 feel 到係啲咩嚟 ？Exactly， 係啊，係啊，係啊，係。 餐廳，咪超級市場， 係公園啦， 係公園啦，係啊。咁跟住之後，可能。冇乜意思嘅，即係可能淨係知道有一個叫 Raymond 嘅人就 search 個維多利亞咁。咁、但係如果揾到好多個男人都 search 個維多利亞嘅，咁維多利亞又賦予多一啲意義， 就值錢啦。 係啦，就開始有啲唔同啦。咁既然如果我知道好多個男人喺同一個時間夜晚11点至到凌晨3点先 search 嘅，咁又再多少少啦。咁如果再多，即 咁三點之後點啊？ 嗱，咁佢開嗱個系統開始就會知道，即係 make meaning 呢樣嘢，即係維多利亞件事咧就開始有啲意思。 哦、 嗯，咁但係呢件事， 比喻真係好啊。 嗯， 系啦，咁但系呢啲嘢咧，如果就咁靠住逼咧就唔够嘅，即系但系你要好多个好细嘅 data， 即系好多个人去做过呢个 searching， 咁每个人自己有自己嘅特性，呢啲特性全部集埋一齐，用啲聪明嘅方法去计咧，咁就得到啲嘢出嚟，咁嗰样嘢咧先至系 big data 嘅价值所在。 上个礼拜我问嗰个问题就系、是，喂，我觉得呢啲嘢好搵钱，究竟呢件事系一个 algorithm 啊，定还是系咩嚟咧？ 嗱，我自己覺得咧 ，algorithm 就係 咩叫 algorithm？ algorithm 係個重心嚟嘅，即係嗰個運算嘅方式，即係我哋話講緊個系統個機咧。 一巴星內，A L G 唔知乜嘢，咩 T H Y M T H E M 係是但啦，係 繼續 Y M 嘅啫。 我好中意同佢做節目嘅，所以咧啊，繼續啊， 但係其實 Agrifam 呢是啱嘅，即係嗰個 tuning 係好重要嘅，即係有啲咩有啲咩你有，如果有一間公司佢有機器能夠 run 到一啲好聰明嘅 algorithm 咧，咁佢就做到嘢。但係其實咧，如果有心 run 嗰啲學者論文嘅話咧，其實最先進最新潮嗰啲咧，都喺曬學院入邊。 咁咩叫學院啊？ 即係大學裏邊， 大學 嚇，大學裏邊已經好多研究做到啲嘢，而係好多都已經好 sophist， 即係好複雜。 sophisticated 啲啦， 我識串呢、這個。 係啦，多謝你。咁但係係啱嘅，即係可能 Google 入面有啲科學家就再叻啲，搵到啲再尖嘅，再精啲啦。但其實最重要呢，反而係邊個擁有啲 data 囉。 欸，係啦，上個禮拜又冇講呢樣嘢啦。邊個擁有啲 data 呢？ 擁有啲 data， 同埋能夠用到啲 data。 嗯。 咁有咩人啊？Google 唔係好多嘅 ，Google 係其中一間最犀利嘅一間，即係佢有全世界所有人嘅，唔係 search engine 幾十億百億人嘅 search 嘅 behavior 啦，好已經好緊要嘅。search engine 因為 search engine behavior 係你進入網絡世界嘅、初端嚟嘅， 係啊 係啊，即係如果你一年365日都會間唔中 search， 其實大概都知道你個人嘅特性嘅。即係譬如我咁樣，我成日都 search 啲咩量子力學啊 ，search 下啲中国文学啊！ 屌，你上个礼拜唔上嚟，唔系即系你即系要介绍一堆人俾你识 嘅。我都系啲雕塑啊，哇！ 系啊， 佢就我音乐啊， 我唔系唔错，我 search 嗰啲冚唪唥都系啲吉他啊，即系冚唪唥要消费嘅嘢。所以 系啦，咁其实就大概知道，即系久而久之已经知道嗰人系边个打边个，即系佢有啲咩特性，其实好值钱嘅。咁同埋 Google 佢即系咁多年啦，即系其实唔系好多年，佢只系2001年成立啫嘛，即系15年嘅公司。但系佢已经系 呢剂真系大， 好紧要。佢已经系掌握咗即系处理呢啲海量数据嘅处理能力。我觉得系同埋佢有最新嘅 data， 佢又处理到啲 data， 佢有一班人识得处理呢啲。 咁点 apply 咧？我唔系好明。 佢慢慢 apply 緊嘅，即係譬如話 咩方向啊？ 最大家最見到嗰樣就係自動車咯。自動車嗰樣嘢應該會喺 Google 發生先都未定。 新加坡嗰啲無人駕駛 點解咧？ 我又唔記得喎。 點解咧？ 唔係 Google 依家已經有幾架自動車喺個加州度定係成個行咗 四 萬公里唔撞車啦嘛。 係啊， 但係嗰樣嘢咧，佢係要有齊曬成條街道嘅資料啊嘛，仲要提街道嘅實時資料。 新加坡咯。 新加坡有都唔出奇， 系、哦、真系有啊，真系 有都唔出奇，即系 驾驶咯， 系啊，就系要有呢样嘢，即系要有呢种数据嘅处理能力，先至会有呢件事发生。因为揸车 揸啲 high 噶， 系啊，学识揸车嗰件事本身，佢就系学咗好多万个人嘅揸车习惯，跟住之后咧又有好多嘅道路数据咧俾佢去分析，等佢知道咧条路咧点为之塞车。哦，原来有30个 Google Map 嘅人咧喺埋同条道行紧咗10公里，行咗200米咧，大概嗰条路就塞噶啦。 系咁噶。 是啊，而家已经是咁啦。 系用卫星睇即系？ 都梗系唔系啦，佢靠你嗰啲人。 哦，即系好似 Google Map 红好红嘅嗰度就系塞车咁。 系啊， 其实佢唔系即系卫星望落嚟。 唔系噶， 我都谂过嘅。其实我唔知佢点解知道嗰个塞车噶。 唔系噶，唔使噶啦，已经。 因为有时去到唔系塞车噶嘛，我谂 佢可以 睇鬼计鬼做。 咪就呃你咯， 即系呢个就系啲 machine learning 嘅美丽之处咯。佢可能系。佢其實你嗰樣都可能有嘅，即係可能佢都有衛星圖都唔出奇嘅、 嗯。 但可能衛星圖係講緊幾日前嘅，或者係幾日先影一次。係 咯 係 咯，冇你即刻。 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就有啊、哦，有啲人 search 嘅習慣咁樣 Google Map 咁樣。咁、 嗯、 佢就知道咧，啲 Google Map 嘅 user 喺呢度時候開晏晝7點紅隧就多數都唔塞， 嗯、 但5點就多數都塞噶啦。咁、 嗯、 佢一路將呢啲可能性全部加埋埋咧，佢就知道哦呢條路而家塞緊啦。佢咪話俾你知紅色咯。咁而你紅色完之後，你又你架車喺入面行就真係慢喎。咁佢咪知道哦，咁真係塞，咁咪又再信多啲。咁呢條 algorithm 下次又再準啲。 哦，犀利！ 真係㗎？ 唔係真係好嘢，真係屌呢啲真 係。我以為你講啲大嘢，真唔真？ 我都喺度懷疑緊，喺 Google 點樣知塞唔塞車？另外一樣嘢係除咗 Google 之外，基本上 Google 係一個商業機構啦，佢基本上可以即係綜合曬佢自己 search engine 啦，佢 Google Map 入邊啲嘢啦，所以佢就好多 application 啦。 嗯， 即係譬如 Google Calendar， 佢會知道每一個人嘅佢行事。每一个 pattern 系点？ 一好烦都自动， 会唔会 成日都 系啦？佢会唔会礼拜几？ 我话要、啊，你系咁逼我去用。 咪最得人惊系咧， 我都唔知有啲嘢。 我太太就好中意，但我就好唔中意嘅，就系、是、咧，如果你去搭飞机上机前咧，其实佢会话俾你知，诶，你就嚟要上机啦咁样。 我就想话咧，有时我净系去旅行社咧 call 咋， 系啊， 佢就已经提我飞上机，我都冇买到。即係佢 send email 嚟就話，即係俾一個 quotation 我，即係幾多點幾多點咩 CX 咁樣咯。 係、啊， 我就嗰日點解無啦啦我會起飛嘅咧？原來我諗下，我之前係 飛機場嚟嘅，原來 嚇、 啊、你都係飛機場，你可以同人起機， 诶，黐线！即系我就讲正经先啦，一巴声落到啦，我就系不停，譬如我一次我系问到三间旅行社、airlines 咁样啦，佢就三间都同我话我起飞咁样咯。但我就真系会大佬，你唔好逼我，同埋佢系喺 Google Calendar 帮我 mark 咗我系。即係去咗 Facebook 個 calendar， 你講起，你講起 飛喎，話我 去嗰啲 airline 網站睇 call 價咧， 係啊，我直頭唔係，我係真係揾個 agent， 因為我不嬲我旅行，我係有個 agent 嘅，我就話俾你聽，喂，我邊日邊日 有私人秘書嘅。 唔係，即真係幫我狂即訂機票嗰啲咯，因為同埋我去完翻嚟先俾錢嘅，成日都 我都試過。 即譬如我淨係叫個 email 俾我啫，就已經變咗做 calendar 啦。 可能是個 agent 的 system 其實已經跟某些這些廣告商聯絡了，之後他就告訴你，你趕緊 接上 機票，不是這樣審機票的資訊。 我就有一次我真的飛了，他突然告訴我一陣間兩個鐘頭起飛，我心死了，我真的記錯了，原來他是即是我那天是 call 了三日，即是我應該是第三日走的，他第一日就已經彈了說我要起飛的，我嚇到我死了，就是但是 cancel 不到。 你是不是通常臨飛起飛前一兩日才買機票的？ 是啊。 哦，咁佢可能個系統就係判斷到你呢種人，其實買機票都有好幾種人㗎嘛，好似我呢啲即係一個崩都計住嘅雞 plan 一年前嘅旅行，一年後嘅旅行，咁啊揀 機票最平啦， 先買㗎嘛， 真係最平 啊！咁但係我就知道咧，呢個世界有啲人咧買機票就，哎，我聽日想去旅行啊，我想去台灣食碗牛肉麵咁樣， 屌你嗰啲唔係啊，你嗰啲係 business trip 嚟咁，你嗰啲 唔係㗎， 你呢就係 value user 嚟㗎嘛， 我唔問咩，我真係我一日前買嘅嗰張機票去台灣， 你呢啲就係 value user 嚟㗎嘛，所以佢梗係即係重點賣廣告俾你。咁就即係一見你 feel 到你似乎想飛就抌啲 起機嘅 廣告俾你，係啦，幫你起機咯。 哇，咁奸 㗎！你頭先諗到個例子咧，你頭先俾佢窒住 我。我想提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你買 airline， 即係好似我呢啲人，我格價㗎嘛，我會格價，即係邊個 airline 平啲啊嘛。 嗯， 你就唔好猛撳喎。即係咧，如果譬如我想去，倫敦咁樣計咧。你唔好話，哎，我睇完英航就睇下 Cathy， 又睇下港龍，再睇翻英航。 佢準最平。 跟住一開三個 browser 喺度撳，睇下邊個，即係佢會變咁啲價錢。咁你又唔好咁做，因為咧， 佢知係會越嚟越貴嘅。 係咩？ 係啊， 所以係喎，好聰明。我諗一諗係， 所以越嚟越貴。 佢幫我 cap 實咗個價噶嘛。 係㗎。 只會平嘅啫 ，agent。 冇錯。 咁嗱，你頭先講嗰只 Google 啊，因為佢好多 app 啦，即係譬如佢個 Drive 裏邊，佢知道你個 Drive 放緊啲咩資料啦，究竟係 movie 啊，定還是係 MP3 啊，定還是係 document 啦？佢真係知你嘅 habit 係點。但係你除咗 Google 之外，仲有啲乜嘢咧？大陸就百度啊，嗰啲咁嘅嘢啦。係。咁但係 Apple 算唔算咧？ Apple 咧就比較特別嘅，佢 Tim Cook 佢自己講話佢對啲人嘅 data 私人資料冇興趣嘛，即係佢好似似乎佢個 mentality 咧影響到成間公司都唔打 data 嘅生意嘅，咁但係呢個 statement 有幾 true 啊？睇要再過啲日子先知啦。咁因為好難睇呢樣生意，呢生意就好大。咁我反而覺得可能係譬如 Amazon 都係間好勁嘅公司嚟嘅。Amazon 咧佢其實佢本來賣書噶嘛。網上書店啊嘛，後來就變咗做網上商店啦，跟住後來就變咗搞物流啦，搞依家就搞 cloud computing 啦。其實佢係一條龍嘅，即係佢其實佢都係搞緊即係數據生意嘅。佢有曬所有啲人買都係買嘢嘅習慣啦，跟住佢有個物聯網嘅一個 infrastructure 啦，跟住佢有埋個雲端業務嘅 infrastructure 啦。咁跟住佢，我諗佢都應該開始有嘅，就係佢做啲數據分析嘅能力啦。咁呢幾樣嘢冚埋咧，其實佢可以做到 B2B 同 B2C 嘅生意。咁佢就可以幫到你，譬如有間想開間公司賣生果。咁佢其實即刻就已經幫佢揾到，呢個美國3億人裏面咧，3500萬人係一個禮拜都食兩個蘋果嘅，佢係可以有啲咁嘅辦法 suggest 到俾佢。 嚇！ 即你哋有冇用 eBay 啊？ 冇。 哦，係，我就一個成日用 eBay 嘅人，佢就好知道我咧究竟係 search 嗰啲咩嘢，我個 front page 永遠就係推我揾過但我未買嘅嘢。係 啊， 佢總會焗到你買為止。 其實好明，其實好明顯嘅。 淘寶都係咯。 其實好明顯嘅。 淘寶都係咯，一扎推介俾你噶嘛。 係啊，其實好明顯，譬如話我自己試過有一次喺 Amazon 度買一個好刁轉，譬如話嗰啲 HDMI to 嗰啲 converter， 係啦 ，to component 嘅 converter， 你都唔知係咩啦。 我知 係啦，一嚿黑色嘢，咁就知啦。 我做嘢先啦， 嗰嚿嘢其實冇乜 幾刁轉喎，真係。我唔街呢邊必有得賣喎。 係啦，但係我嗰日即係揾咗半個鐘，揾完之後咧，嚟打後嗰成個禮拜都係咁建議我買呢個 converter 嗰個 converter。 嚇！ 其實佢係做緊啲生意去分析緊你。咁但係 咁好聰明。 咁我為之，但係咁我為之唔夠好，因為咧佢俾我發現佢碌嗰啲 data 去 即係 promote 我嘛。其實真係最理想嗰啲應該就係佢喺適當時候俾到一個我個 pitch 係中嘅，跟住我就買佢啦。咁先最值 錢。魚翁殺網嘛，點知你做乜要乜啫？ 魚翁就唔夠好咯。 魚翁殺網 真係度到咁準咩？ 就係要咁準。Google 賺錢就因為 用 very very very big data 咯， 係啊，佢big 啲同埋 smart 啲咯。 要你咁你要自己都 input 好多先分析到。 因為人咧，人一日能夠睇嘅睇網頁嘅時間有限，同埋睇網廣告嘅時間都有限噶嘛。即係唔知幾多個啦，但係你一日人一日最多得廿四小時啫，唔瞓得廿四小時啫。當係咁睇廣告，你都有限數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喺 Google 嚟講，佢能夠擺到落去廣告俾人睇嘅數咧係有限嘅。而佢賺錢嘅方式就係佢要令到嗰啲人肯 click 呢個廣告，覺得佢有用，咁佢先至 add 到 value 啊嘛。佢唔係魚翁殺網啊嘛，即係舊世界即係報紙廣告就係魚翁殺網啦。係 啊， 呢個網絡世界就係唔係啦。佢就係話我只會俾你買我三千個廣告，我 guarantee 有三千個人睇。如果我能夠俾五千個人嘅位就已經睇到你三千個廣告嘅話，咁我有十萬個位，我咪可以做到好多個三千蚊嘅廣告咯。 嗯。 咁呢個係佢嘅價值所在嚟，所以佢係要最好就係我出一個廣告，嗰陣就即刻中意，即刻睇，即刻買。咁佢對於 Google 嚟講就最好啦。 個廣告最 value 啦，個廣告最 value 啲， 佢就可以賣得貴。 佢懶係覺得你會有興趣嘅廣告。 係啦，如果賣得唔準咧，就係有好多副作用噶嘛。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樣覺得哇， 煩 好煩啊！你幾廿個，我買咗 Converter 咧，喺鴨寮街買咗，你仲彈成個禮拜俾我。咁但其實如果對 佢唔知你啱唔啱，啱唔啱 知嘅話就係、是，哇！原來你已經買咗啦，咁我早啲即刻轉做蘋果啊， 就嘥咗啲位啊嘛，已經 賣俾 Sony 咁樣嘥啲位啦嘛，佢應該係咁樣諗嘅。咁所以 Google 揾到咁多 data 去做準呢啲廣告咧，佢好中意。所以咧，佢甚至都唔介意咧，你啲人咧去 tick 交叉話你唔中意呢啲廣告噶嘛？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會俾我咁嘅功能咧？ 即係唔好嘥哦，唔好嘥咗嗰啲位。佢賣啲你可能有 interest 嘅嘢落去，就唔好嘥咗個位啦。 係啦，唔好嘥咗個位。 有啲打交叉話你唔中意噶嘛？ 有。 喂，咁我係一個 big data 唔知受害者嘅受害者喎，我車係咁買喎。 都系 pop 出上嚟你就买咗 ？No， 系佢成日都有个 calculator 话俾人听，喂呢部车有几平啊？佢话俾你听个 finance 可以做到几好啊？于是你又唔介意走落去揿下啦。咁揿下咪又发觉唔系，计到个钱你觉得自己好似 afford 到，跟住你咪走去睇咯，睇完就成个事咯。问题就 系 话佢俾你睇嘅反而唔系一个车嘅广告，俾你睇嘅佢系计数机嘅。 系啊，所以真正好嘅广告系一啲有用嘅广告就为之好。即係佢個廣告令到你覺得，誒佢唔係一個廣告，佢幫到我嘅，咁就最理想。 喂嗱，但係我真係想問一樣嘢，咁你覺得呢一樣應該 prevent 自己跌入一個咁嘅窿度啊，定還是係繼續享受呢個窿咧？ 睇人咯，睇人咯。 唉，死！我個苦輪次好享受。 真係好冇出息， 所以我呢啲 真係好冇出息。我唔買嘢又唔買嘢嘅人就唔中意廣告，因為我唔會因為廣告而買嘢，咁所以我就覺得廣告對我唔好咯，我就唔中意啲冇廣告嘅。 My God！ 但係對於啲中意買衫 ，My God！ 我覺得好好啊，所以我就係、是、我覺得自己有少不能自拔，即係等於係你中意淘寶嗰啲人咧。 我唔中意淘寶。 系啊，突然间有个 pop 出嚟啊，趁有个平嘢买啊咁样，跟住你又 限时 系啦， 两个钟头 内， 出我一定有八折 咁样。我真系有嘢买，我先要去淘宝，我冇得闲坐喺度咧，慢慢喺度揾咯。 大镬啦！我同我老婆都系呢啲人嚟嘅， 系咯， 大镬啦，唔掂啊， 黑晒你信用卡先。 喂，咁点算？咁点算？我系咪一日次次要所谓叫开一个 private browser 去做呢件事咧？ 开 private browser 会有帮助嘅，即系佢令你，因为 private browser 意思就佢唔储 cookies 啊嘛。Cookies 就即系话你个一啲知唔知？大家知 我知 唔知啊？牛油定系 啱？你解说，我唔解说。 Cookies 其实就只系一个即系一个 test file 会储咗 snippet 系一个好短嘅 test file， 可能几百 byte 嘅 test file， 即系档案摆咗你部电脑嘅 browser 嗰度。 几百 byte 好少噶咋？ 几百 byte 好少嘅，即系几百字英文字嘅数量咯。咁 点啊？ 其实佢写嘅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可能咪写咩都得嘅，即系睇个 browser 个，即系睇个网页嘅设计者想做啲咩。咁譬如话 Google 咁样，佢可能 Google 咧就系、是、佢会喺你睇我版，你 search engine search 嘢嘅时候咧，佢弹咗几个广告喺度。 嗯。 咁咧跟住之后咧，如果你揿佢广告嘅话咧，佢就会咧写咗少少嘢落个 cookies 嗰度。咁咧下次你再 visit Google 嗰时咧。Google 咧就會 read 翻呢個 cookies， 就知道哦，你咧上次三日前咧就撳咗你個廣告，就喺再睇過啲咩地方咁樣，於是者咁樣去寫咗呢啲嘢，就話翻俾 Google 聽。咁用呢種方式咧 ，Google 咪可以收集到啲人嘅資訊，一啲searching browsing behaviour， 甚至再絕啲就係佢嗰隻廣告，我哋叫啲 tracking 有 trackable 嘅 cookies。咁就係咧嗰個 cookies 咧，其實佢深刻咧就係、是。 佢會 track 到你喺我呢個廣告睇完我呢個廣告之後撳咗去邊幾個網頁，跟住佢都 trace 到嘅。咁用呢種方式去即係知道成 個。但係呢啲對於 run 喺網上賣廣告嘅人係好緊要嘅資料。 好緊要，非常之好，非常之有用。如果大家可以得閒，可以試下喺電腦度裝一個叫 disconnect.me 嘅 browser extension 啊。 嚇！ 冇亂咁裝喎，而家。 喺 Chrome 定係 Safari 都有。 Chrome 有 ，Safari 都好似有。 嗯， 系啦， 会唔会好似 block 嗰啲 block 电话咁，结果俾人哋储晒啲电 话？佢好似好啲嘅，暂时未有坏新闻嘅。 系咯，而家今日啱啱爆一单嘢就系话嗰个 who is calling 定系乜嘢嗰啲 app 咧，就储晒啲 database 入边，知道嗰紧个用紧嘅 边个。我觉得呢啲就好衰咯。佢话佢帮你挡，结果原来佢收集晒。 系咯。 咁呢啲就系即系违背。 但系佢点知道你系边个咧？ 佢点样知道你系边个？佢有你本address book 啊嘛。 咁你唔知咯，咩密码 slow 啊嘛？ 我明啦，我明啦。 match 到噶嘛个电话？ 系咯，咁如果 slow bit 又个风波又有你，咁跟住电话号码 match 啊？ 冇咯，咪就系咯。哦，原来呢个就系、是、 就 Raymond Line。 咁但系即系净系攞个电话啫，系咪啊？ 佢知你边个仲够啊？ 好似系 会唔会再系即系跟住系咁啊？借唔借钱啊？咁样 唔系啊？佢净系摆梁振英嘅电话喺 Facebook。 真系冇人 啊！ 我真系冇。 即系你即刻 收 N 咁多嗰啲电话，你借唔借？ 喂，梁生起身屙尿啦，肯定好多呢电话。 即系譬如好似你当年你嘅，可能你喺10,000个人嘅风波都有你的电话嘅，咁就知道你系 opinion leader， 咁 sell 你就好过 sell 所有人啊嘛。即系佢哋会有。 咁你系咪即系人都收好多呢啲噶？ 我你讲借钱电话 啊？借钱啊，做 facial 啊，乜嘅？ 唔会多，香港都好多， 几廿个咁样。 多 嘅，咪就系有人用嗰啲 who is calling 最后一样嘢想问下你， 跟住攞晒 data。 基本上你头先讲嘢好 brilliant， 好叻，好犀利。但香港多唔多工系关于呢啲嘢嘅咧？即系你嗱、 哦， 你系负责，譬如我头先我点解问你一个？ 大学有冇读噶你嗰啲嘢？ 依家应该有噶啦，我 叫做咩科啊 ？Cookie 我都唔知道。 即系佢有冇写到咁白 ？Data mining 啊，系呢啲字嚟。 Data mining 都已经有噶啦， 好耐啦。Data mining 多嘅。以前嗱，我哋依家我讲呢啲嘢咧，就今日我哋通常叫做 data science 嘅范畴嘅数据科学，系、已经有人定咗叫名叫 data science 啊，即系科学啦。虽然我觉得佢唔系太科学嘅，即系 都系 application 嘅。我个 master 都系 science 噶。 哦，系咩？ 系啊。 哦、 不過是 apply linguistics 的，因為咧點解咧？佢話因為我讀嗰一科是 statistics， 所以就唔知點解配咗 science 嘅、 哦。你個 master 唔係讀起機喎，幾好啊！ 係啊，飛機工程 係，嗰啲都係 engine 啦、 啊， 嗰啲都係 engine 啦、 啊。 咁、 okay, 但係咁但係，譬如你喺香港有冇啲多唔多啲工嘅咧？ 香港 有啲家長睇緊呢個節目㗎嘛，叫個仔 data science， 我淨認得兩隻字啫。 係香港 嗰個就係阿 Chris。 Chris， 點解個家長？ 真係其實香港都多呢啲工嘅，開始多，但係個都係起步階段咯。即係我覺得冇外國咁犀利咯。喺外國就已經搶得好緊要噶嘛。即係如果你 識呢啲好巴閉啊，係啊， 係啊，好得意嘅。即係咧我認識 data science 呢種工種咧，可能係大概4-5年前左右。咁嗰陣時睇新聞睇到嘅。咁但係咧嗰陣時係講緊話，譬如話可能啲Facebook。呢啲咁樣嘅 social media 咧，佢想揾啲人咧設計啲 algorithm 去即係令到啲廣告準啲。咁佢有嘅就係 data， 咁佢就請啲咧識處理大量 data 嘅人咧去設計 algorithm 嘅人，又識啲 programming 嘅人。咁呢種人咧就大學係冇教呢啲人出嚟噶嘛。咁最後咧佢哋咧竟然就開始揾到啊，唔係讀 medical science 嗰啲人咧係識得做呢啲嘢。因為 medical science 嗱、想象到啦，即係傳染病研究嘅話，佢可能要研究一個區幾十萬個人嘅一啲病史啊，一啲嘅出入醫院記錄啊，病嘅狀態咁。咁佢哋啲人咧係會識 stat， 又識得做研究，佢哋又識得寫 program。咁呢啲人咧就係佢要請嘅人。所以嗰陣時咧，呢啲 social media 嘅公司咧就向呢啲 medical science 啊、physics 啊、quantum physics 啊，呢啲人去挖角嘅。咁啊，後來就除咗佢哋 social media 啲人會請之外，即係 Facebook 會請咧，就連嗰啲金融機構都請，金融機構都請呢啲人，就計嗰啲 model。咁以前講 finance 嗰啲 model 都係講砌啲 model 去做 trading 啊嘛。咁但係後來多咗一啲叫 sentiment analysis 嘅嘢咧，去研究個 social media 或者係其他唔同嘅 trading behavior。人的 trading behavior 怎樣影響到市場設計一些 model 去即賺人這些人，結果呢又是找了這些人，結果呢就有一陣子突然間 physics 嘅 doctor 或以上啲人咧就俾人搶到好勁，搶到我哋叫係即係 unicorn 啊嘛，即係喺嗰個市場上面嘅獨角獸啊嘛，即係可能無啦啦變成百過百萬年薪美金年薪嘅人咁樣。咁後來知道原來個市場請呢啲人請得咁犀利之後，外國嘅大學就開始開翻呢啲科咯。 即係香港未啊嘛。 香港近幾年喺 stat 統計學嗰邊會有開。 即係一讀定係差唔多咯， 唔係因為我覺得 差唔多嘅。 我覺得香港， 但係我又覺得又未必一定要讀到 doctor 咁先收得工嘅。即係其實咧，你去到你讀嗰啲科咁樣讀到 master 咁樣咧，跟住之後你再自己做個 hacker 自己學咧， 快啲 係快啲嘅，因為你學校嘅嘢咧有學校嘢慢啲啊嘛。即係你喺度學緊， 我聽你同埋上一派 係啦，我專登唔講呢句説話嗱，呢個女人嗱。好毒啊！呢个心，呢个心真系好毒啊！好毒啊！你真 系 好毒啊！ 系啊系啊，即系佢哋嗰啲好坚固，但系咧喺世界上就需要啲好 dirty and quick 嘅嘢啊嘛。咁 dirty and quick 嘅嘢咧， 即系 practical 同埋 theory 系唔同嘅。 系啊， 真 系 明白晒啦 ，Angus， 咩？ 真系明白晒啦。喂，即系以后真系好多嘢请教你啊！如果有时间多上嚟啊！ 哎呀，够钟啦！ 系啊， 哎呀， 真系今日太过 intriguing， 听嗰啲嘢，好多嘢未讲，系啊，都事实上系 very big， 未讲，不过 very very thank you， 带上嚟啊 ，OK，very thank you， 好，下礼拜再见，拜拜， 好，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